就是取出什么子弹啊、胶卷啊那种也叫 unload 哦，明白了。还有比如咱以前手机里面 拆出来， 对对对，有那个什么什么存储卡， 哎， 我把那边给它卸下来 卸出来 啊、 都叫 unload、嗯、 好，然后就是那种了，推卸责任，甩包袱、 哦、甩包袱，哟，这不好， 就是 嗯、 就是比如说吧、 嗯、 那是他的事儿， it's his problem， 这是他的责任， 他不应该把问题甩给你。 嗯 ，Not something he should unload onto you 啊。啊 ，unload onto you， 就把那个东西卸载了，放你身上去。 哎，对了哈、，something unload onto you。 那朋友们注意一下，是 onto， 就是 onto 到你身上。 对，这是一个词儿还是两个介词的连用 ？onto onto somebody 是 on 空格 to on onto。 一起的、 啊、一起 一个词儿哈 onto somebody OK, okay 好, 好 特别好大家记着点啊 好 嗯 接下来这个意思脱手卖掉比如说、 啊嗯、 卖掉股票 快说怎么说 They want to unload their shares at the right play,、 啊、 right price 真好在合适的价格把股票给 卖掉、 哎、我 unload their shares 我跟您说一下哈 好的 这个 unload啊、 哎， 您刚才说的是卖股票，对不对？ 没错， 我们有一学名 儿啊、 哦，出货。 嘿，您看看， 嗯 ，unload 不就是吗 ？un、嗯、掉下出了 对 货， 对，这个最完美的出货的方式呢，就在于我出的时候股价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没有波动的， 哎、 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就把股票给出了。哎、 哦 尤其是在这个政府啊，在进行这个股市救市的时候。然后呢当这个市场已经稳定了那么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市场啊让市场进行自己的运营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来无影去无踪的很神秘的哎他就走掉了很帅气。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哎对就这感觉。 对 对。 所以说一般来讲、 嗯、 大张旗鼓的通常都不是真的。 还真是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的通常、 嗯、 那就是真的。 那是真把式哈、 那是真把式。 对。刚才金东老师呢为您讲的这个 unload。啊，就是卸货，然后今晚刚才给您说的 upload 就是、啊、往上加 上 加货， 上 货， 哎，上货， 对， 一个上货，一个卸货， 嗯， 所以 load 这词儿词根大家要搞清楚了哈。 是， 其实刚才这个unload something onto something 呢，通常都是指，比如说要脱手。卖掉一些非法物的物品、 嗯、 或者是一些次品 就不好的事儿呗 对叫 get rid of or sell something、 嗯 especially something illegal or bad quality、 质量不好啊不合法的东西啊我就给它甩掉是吧 对尤其是指非法物品或者是次品 明白了 然后就生活中那种甩责任、 嗯、甩责任、 叫 pas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mebody、 嗯、 或者是 to somebody else 明白了 推卸责任 upload onto somebody 是吧 yeah, onto、 嗯、 you 嗯, 嗯你看都是卸下来的意思 对 对, 对 卸和取 对不过咱们有时也应该学会卸下是吧给自己的压力减轻 您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生活中能每天卸下负能量啊比如说跟那个有正能量的人相处这是一种方式吧、 嗯、对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每天睡前的时候啊自己稍微叫吾日三省吾身， 嗯， 就是说睡觉前稍微想想自己今天做了哪些， 嗯， 那个害人害己的事儿、 对对对， 哪些危害社会的事儿， 对对对， 哪些伤害同事的事儿、 嗯， 哪些伤害他人的事儿、 嗯， 说了哪些不该说的话， 嗯， 啊，稍微自省一下， 吾日三省吾身，对， 稍微自省一下，你发现你睡得特别香甜， 对，其实还有一个哈、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 sufferings 并不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而是自己的欲望。 嗯， 哎呀，我想挣个1000万，我想这个，我想那个，结果你的压力重重。其实，当你把你那生活变得相对比较简单以后，可能有一些的压力，慢慢它就自己就散去了。 对， 嗯， 你看，近朱者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 你说什么？ 我想说，傅老师跟什么样的人主持节目，境界都不一样、 啊。境界不一样，哎呀，一天比一天高啊！礼拜五就礼拜二就涨停，是吧？对吧？ 是不是？你真心说嘛、嗯？为什么非要我说出来呢？ 那不我不说谁说？ 哎，傅老师每周二脸上都要露出礼貌而不是尴尬的微笑， 对，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特别好，嗯。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 嗯、这年头千万不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一箭半雕 对对对对。 最后一个词来吧 来吧 开锁、嗯啊、这业务不错 是 开锁怎么说锁 锁、 lock、 对就是 lock 那开